发水污染环境事件的协同指挥处置能力。这次的联合演练应急就是对于这个方案下一步的具体落实。那么接下来呢，三地还将会继续来做好联合的联防联控工作。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五，农历8月1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是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好，但是偏北风比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尤其在中午前后。随着气温升高，动量下传作用明显，风力呢也是一天中最大的时候。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么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在大风天里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并且大风天里空气干燥，火险升高，还应该特别注意防范火灾的发生。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5%。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两三天本市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目前这一时段东西环路南段的南向北，北部环路东段东西双向，南三环东段东向西，西段的西向东，车多流量大。东部城区方面，建国路、京通快速、姚家园路、广渠路；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右安门外大街、开阳路、马家铺东路、永定门外大街、蒲黄榆路；西部城区，莲花池东路、莲花池东路、复兴路、复实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北部城区，万泉河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中关村北大街、学清路以上路段进城方向车多。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事故路段，西五环园博园桥北的南向北有多车追尾事故，后车持续拥堵，排队5公里。京港澳高速杜家坎环岛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2车追尾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复实路玉泉路口的东侧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1公里。 千古雄奇居庸关，居庸关是天下九塞之一，在人们感叹它雄奇、险峻和恢宏的同时，却很少了解它是怎样修筑而成的。居庸关长城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传奇？居庸关美景有着怎样的魅力？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探寻居庸关长城的历史记忆。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长城是在哪个位置呢？ A. 山海关， B. 居庸关， C. 嘉峪关。 又来到了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大家去千年雄奇的居庸关来看一看。那么这个居庸关的这边博物馆的负责人呢，也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说居庸关有哪些可看的、可玩的、可了解的。那么居庸关长城的博物馆又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呢？稍后来跟您详细的说一说。那么这个第一道题出的很有意思啊，天下第一雄关是指长城的哪个位置？山海关、居庸关还是嘉峪关呢？ 哎，我觉得大家可能一下就猜出来了，不过如果您想参加互动的话，还是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和中国昆曲博物馆主办的园林与昆曲展昨天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享有百戏之祖的美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微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本次展览选取了丰富的图文资料和文物展品，包含了27件三级文物，围绕昆曲的历史溯源和艺术魅力、园林与昆曲的关系以及昆曲传承三大主题，为观众朋友们解读古典园林视角下的昆曲之美。展览将持续到11月20号。同样是在园林博物馆，还有一个更贴合园林主题的展，叫盆碗雅趣中国盆景艺术展，现在呢是在中国园博馆中央大厅四季亭和室外展园半亩轩榭亮相。展览精选了100多盆景艺术作品，以植物山石盆景为主，各具特色，姿态万千。其中盆景艺术家林红星还把34件盆景作品捐赠给了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室外欣赏了园林之美，明天您还可以走进屋子，感受一下古代家具的韵味。首都博物馆9月22号开始将举办与谁同坐宋元时期的交椅特展。明天晚上呢，在6点钟在首博1层数字放映厅会举办晚场的活动。另外9月24号中秋节当天，首博还将举办赏兔爷会兔爷花好月圆去首博中秋专题系列活动。6岁到12岁的儿童可以去首博学习中秋知识，自己动手绘制兔爷。故宫文物要去山西了，紫金风华2018太原故宫文物展10月1号起将在山西太原开展。新开放的太原博物馆将依托从故宫借来的1000多件文物举办7项主题大展。这7项展览包括清代万寿盛典展，展示清代宫廷寿庆的礼仪形式、宴席情况，展品包括玉石仙台、乾隆碧玉蛟龙钮、古稀天子之宝等等。还有明清的官式建筑展，这个呢将展出包括圆明园西路万方庵和炭样，还有五福五代唐匾等等这些文物。那另外一个展览呢是故宫博物院藏宫廷珐琅器精品展，这个呢将展示宫廷的陈设、生活还有宗教等等内容，在山西太原举行。目光转向巴西，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的巴西博物馆在月初经历大火之后有了新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最近表示，遭遇大火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及其藏品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修复。专家说，参照其他国家的类似经验，修复巴西国家博物馆部分藏品最长可能要10年。遭遇火灾之后，巴西官员誓言要重建这座博物馆。眼下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在内多个国家都向他伸出了援手。9月16号中午，北京电台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大型探访活动“独行快，众行远”第三路中东北非线全体记者安全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一带一路”特别报道第一阶段采访圆满完成。第一阶段采访不到1个月的时间，报道组完成了对“一带一路”沿线34个相关选题的采访，涉及9个国家、20座城市。第二阶段的活动将于10月下旬启动。报道组将分2路前往阿联酋、伊朗等4国，继续探访一带一路上的北京身影，讲述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第6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昨天开幕。相比往届，今年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的活动有了系统提升。其中宝丽豪健身形象大使王府井选拔赛总决赛是王府井品牌节第一次引入的国家体育赛事。同时今年品牌节还引入了故宫文化主题文创展， 这也是王府井首次与故宫合作，让王府井商街不仅与故宫有地缘上的关系，更有传统文化的互通。另外，王府井消费地图也全面升级，第一次增添了 VR 地图，将于今天正式公布，为消费者逛王府井提供更多的选择。最近去旅行的朋友注意了，国内多家景区下调了门票价格。安徽黄山旅游风景区宣布，旺季门票从原来的每人230块钱降价到每人190块钱。而河南省的少林寺、龙门石窟、云台山、小浪底等四家景区昨天也开始下调门票价格。出境游方面提醒，最近去往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朋友特别注意安全问题。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最近在网站发布公告，提醒在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去往斯里兰卡的中国游客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公告说，游客应该选择信誉高、服务好的旅行社组团来斯里兰卡旅游，不建议自由行。同时建议游客自行或通过旅行社等渠道购买旅行意外保险，如果遇到刁难，可以联系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寻求协助，同时也注意收集证据。而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最近也在网站发布了公告，马尔代夫定于9月23号举行总统选举，提醒在2018年马尔代夫大选及中国国庆节期间赴马尔代夫的中国公民关注当地局势，注意安全，不要在投票点等人群密集场所围观和逗留。目光转向法国，全球第一座巧克力屋最近开门迎客了，一次最多可以接待四名客人。巧克力屋位于法国巴黎附近国家陶瓷博物馆的花园温室里，由法国巧克力雕刻大师用 1.5 吨巧克力制成。巧克力屋的面积是18平方米，可以供四名客人入住。屋里所有的物品，不论是墙壁、屋顶、壁炉、衣柜、梳妆台，还是挂钟、马克杯、书籍，甚至吊灯，都是巧克力制作的。屋外的巧克力花坛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白巧克力湖，让人置身巧克力世界。入住巧克力屋也不贵，一晚只需50欧元，约合400元人民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宾客网来预订10月5号和6号的住宿，我们看了一下这两个日期还可以入住。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又到了外出游玩的高峰期。市工商局提醒消费者，跟团出游要选择正规旅行社，并签订书面旅游合同。签订时注意查看合同条款，特别是违约责任，预防低价消费陷阱。自由行的要提前安排好行程，提早购票。购买打折特价票时要格外注意退改签条件等内容，并登录官网核对班次信息等是否正确。网上预订酒店时，除了选择正规的预订平台和酒店官网之外，要特别留意是否可以取消或更改。网页显示预订成功后，要提前打电话向酒店确认，避免错订或者是漏订。中秋国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请注意了，市12358价格监管平台发布了节前消费提醒。今年呢，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而国庆假期高速将全都免费。国庆节假期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是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另外12358还提醒消费者，目前除了占道停车和 P 加 R 停车，也就是换乘停车场之外，北京市停车收费是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设施，满一个计时单位后才可以收取停车费，不足一个计时单位的不收取停车费。大型活动期间，公园景区附近的占道停车场停车收费可以实行计次收费。下周一是中秋节，这一天想去博物馆的朋友注意了，虽然博物馆有周一闭馆的传统，但是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正阳门管理处、北京古观象台、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智化寺北京文博交流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北京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等多家热门场馆将打破习惯，周一照常开门迎客，节日期间也会正常开放。 西城区的家长们请注意，最近西城区幼儿园发布的一则通知引发的传言让很多家长绷紧了神经。通知显示，西城将面向入园幼儿进行信息采集，建立幼儿学籍。针对这份通知，不少家长担心，这对幼升小有没有影响呢？西城区教育考试中心最近做出答复，幼儿信息采集工作和小学入学并没有关系，目的是加强在园的幼儿信息管理。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入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冰洗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故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不知道各位朋友听出来没有，这是谁朗诵的呢？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天天和各位一块收听我们节目的如意朗诵的。那么我们节目呢，现在微信平台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音频，在这也提醒各位朋友，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把和中秋有关的诗歌作品的音频或者是视频发送过来，文字我们是无法为您播出的。但是呢，我也提醒各位朋友，您看像如意刚才这个音频的效果啊，还能够更好一些，所以呢，大家如果录得更清晰一些的话就更好了。被选中的语音或者视频都可以在我们中秋节目里为大家播出，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啊。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黑枕黄鹂，我的体型比较健硕，能够有27厘米左右，属于中型的雀类。我们通体都是金黄色的，只有尾巴和翅膀会点缀一些黑色，头枕部有一条宽阔的黑色带斑，并向两侧延伸，和黑色的冠眼纹相连，形成一条围绕头顶的黑带，在金黄色的头部特别的醒目，就像顶着一条黑色的围巾一样。 我们主要以捕捉昆虫为食，比如蟋蟀、螳螂等等，也吃少量的植物果实和种子。我们常常单独或成对活动，有时也会见到3到5只的小团体。我们是一种很有益的鸟类，不仅爱吃昆虫，在植物保护中意义很大，但是由于我们的羽毛很艳丽，名声婉转，经常会被人类捕捉作为笼养的观赏鸟，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平时多注意保护我们黑枕黄鹂家族。 我们属于树栖鸟，所以呢极少在地面活动，繁殖期间喜欢隐藏在树冠层枝叶丛中鸣叫，鸣叫声清脆婉转，富有弹音，并且能变换腔调和模仿其他鸟的鸣叫。

它距这个市区呢是48公里的距离，所处的地方呢是昌平区的南口镇以北，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古时候所称的关沟，也就是在太行山的山路上边呢有南北通向的8条主要的这个山道，这些沟谷。那么我们居庸关所在呢正好是位居其中的一条，那么由于有古及今呢这条山谷里边呢都有军事关隘在里边驻守，所以后来呢人们形象的称其为关沟。 嗯，关沟， 关沟。 那么居庸关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居庸关，首先咱们来说居庸这两个字，目前我们能够查阅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居庸这两个字最早出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么在史记当中所载呢，是秦朝的当时秦国丞相吕不韦曾经组织编撰过一部这个大型的百科丛书，叫做《吕氏春秋》。其中呢在这个有史览有史篇当中提到，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 嗯， 然后在后边呢列举了九塞的名称，其中就包括有居庸。 嗯，所以说这个居庸其实是一道关卡的名字是吧？ 在当时还只能称之为要塞。 哦，要塞， 因为它的建筑规格还没有达到一个关城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并且呢在很多的这个文献当中呢也都有对居庸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记载。 实际上居庸关也是属于这个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区当中的一个点段是吧？ 是的。 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居庸关那个时候呢它还是一个九塞之一，后来什么时候它是成为一道关卡了呢？ 随着这个历史的变迁呢，由于当时在这个冶铁以及这个很多与军事相关的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上边，然后使得呢当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燕国呢位处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军事战略要地。那么当时呢自这个公元前663年开始，燕国此后呢战争不断，居庸关呢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关隘，它的军事地位也逐渐的增强。那么在此后呢逐渐的对原有的居庸塞进行这个逐渐的增设，进行逐渐的修筑，逐渐完善它的防御功能，扩大它的这个进攻功能，那么逐渐的呢使这个居庸关的这个防御能力能够驻兵容守的时间和这个人数逐渐的增加。所以呢在后来逐渐发展到汉代的时候，那么在史料当中记载居庸开始在后边加一个关，开始有了居庸关。 那么我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八达，它是属于八达岭的一部分是吗？还是说 确切的说 他们俩是并列的呢？ 在它是这样一个关系，在很多古书当中呢都记载，在一些历史朝代当中呢很明确的提出来， 嗯， 当时呢以关沟之内称之为居庸， 嗯， 也就是后来我们经常说的一居庸辖五关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因为在这个汉代居庸关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就有所记载，当时呢在这个水经注里边记载，当时这个居庸关它本身是居庸县在县境上边的这么一道关隘，那么它所处的这个关沟峡谷当中呢，当时来讲除了居庸关以外还有其他的军事要塞，那么当时呢就用居庸关来代指这几座军事要塞，而并不是只是其中一座。 那它跟八达岭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八达岭呢它是这个明代的时候的这个长城建筑， 嗯， 所以呢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是居庸关当时在整个历史时期当中呢军事这个和战略地位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它的建制最完备的一个时期。当时呢整个关沟是作为一个京北的主要的防御系统来存在的，

北京时间8:04，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来看一下。高速方面，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到晋祥桥，这是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还有上清桥区的出京方向车多。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城高速吉祥寺桥到黄岗桥进出京双向，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多。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崖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到玉泉营桥的进京，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进出京双向，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大山子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 千古雄奇居庸关，位于昌平区境内的居庸关长城是京北长城沿线上的著名古关城，这里山峦重叠，溪水长流，植被繁茂，景色宜人。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居庸关长城除建有南北券城、城楼、敌台、水门、衙署、庙宇等功能各异的配套建筑，构成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以外，城内还有元代所建的过街塔塔基，名为云台，是现存元代石雕艺术的精美杰作。清末以后，居庸关长城建筑逐渐荒废，但雄伟的关城及众多的历史遗迹却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敞开了一个窗口。居庸关长城自然景观十分壮美，同时由于这里地形极为险要，自古就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1982年，居庸关长城又以极其重要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价值划入13陵风景名胜保护区，成为其中重要的景点。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居庸关是天下第一雄关。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长城始建于什么朝代呢？A. 周朝 B. 汉朝 C. 明朝。 哎，那么居庸关是天下第一雄关，冰心 DBX 也给我们发来了他考据到的一些内容哈，比如说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嘉峪关、居庸关都叫天下第一雄关，李主任有这个说法吗？ 我们现在呢看到在山海关的这个关城上面挂的匾上边写着天下第一关， 嗯， 然后嘉峪关上面呢是这个柳碑上面写着天下雄关， 哦， 然后只有居庸关称之为天下第一雄关。 哦，您看写得很清楚了。好，那么冰心 DBX 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他收藏的这个门票，居庸关长城的参观券，结果这个李主任一看说这个是很有收藏价值的哈，因为我们也看到门票上写的时间是1998年的3月份， 正好是因为20年 了， 居庸关它是在这个98年3月28号这一天正式对外开放营业的， 哦，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我们这朋友太有心了哈。 是是是。 好，那么这是第一道题，第二道题呢，我们刚才也已经给大家出了，长城始建于什么朝代？周朝、汉朝还是明朝？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来带您要走进千年雄奇居庸关。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居庸关长城管理处的副主任李木禅。李主任，刚才呢，我们前面谈到了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就是到底八达岭长城跟这个居庸关长城哈，它俩是什么关系？距离到底有多远或者是多近？您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啊，它的距离呢，实际上八达岭长城和居庸关长城都同处在关沟峡谷当中。 嗯， 现在来讲 都是九寨之一，是吗？ 不是。是在居庸五关里边 啊，都在居庸五关里。 八达岭呢是当时居庸关北边三道防线里边的第二道，它实际上呢是为了保护居庸关长城而设置的一道这个长城的军事防线。 明白了。 现在 大概车程呢相距有15分钟左右。 哦，车程相距有15分钟左右， 对对对， 很近的这个两个，但是他们俩是各有不同的特点哈。 是的，是的，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今儿您来说居庸关，回头呢我们还会请八达岭的再来说一说八达岭，大家这个特色还是比较鲜明的。那么咱们国家自古就有修筑长城的传统，也有很多这样的传说，历朝历代呢也有这方面的工程。那么居庸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修建历史？您跟我们说说。 居庸关呢，它最早本身是战国七雄里边的燕国所修筑的一个北据游牧民族的这么一座军事要塞。那么后来呢，由于这个历史的发展，一直到这个北齐天保六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的555年，当时呢北齐大修长城，然后把居庸关分别向西向东进行了延伸，这样的然后又和长城呢原有的长城连接到一起。 嗯， 从这个时候开始，居庸关才正式成为长城上边的一个重要的关隘。 嗯，也就是说从战国时候就开始修， 从战国时期就开始有修筑，但是在汉代形成了一座关，一直到北齐年间才和长城连在一起。 嗯，有一句话呢，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连很多外国朋友都熟悉，叫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么但是我听说的关于居庸关还有下半句叫做不见居庸不识关，是吧？ 是的。 那么居庸关是以雄伟险峻著称，您跟我们说说和其他段的长城相比，居庸关的雄奇体现在哪儿呢？ 首先呢，居庸关长城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的位置非常的优越，它本身呢是在这个太行山脉的这个关沟峡谷当中，本身就属于一个狭长的峡谷地带。 嗯， 东西呢为山，中间一条非常窄的一条沟谷，那么自古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样的地方修筑长城呢，它借助山势，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在巍峨的群山上面有长城蜿蜒，其次呢还有很多的附属建筑，那么形成了在长城脚下红墙碧瓦交相辉映的这么一种状态。 嗯，而且这个居庸也是这个有非常美丽的这个景色哈，800多年前的金代它就已经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了，叫做居庸叠翠。 是的。 啊，居庸叠翠，咱们这儿还有题字的碑呢，是吧？ 居庸关呢，这个居庸叠翠呀，是具体在金章宗八年， 嗯， 当时呢由这个金章宗皇帝钦定的。那么在后来呢，一直到了这个清代乾隆年间，因为清代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本身这个满族呢，它是由以前这个金逐渐遗留演变下来的， 嗯， 所以呢。他的这个乾隆皇帝本身呢又特别喜欢诗词，喜欢游山玩水，又喜欢书法， 嗯， 所以当时呢给这个金代当时就已经定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燕京八景，当时都曾经亲自书写过这个碑记。 嗯， 那么遗憾的是呢，居庸关现在这个乾隆皇帝书写的这个碑记呢目前还没有找到。 嗯， 然后我们现在在景区里边呢树立的这个居庸叠翠的碑记呢，是由这个当时的这个书法大家，也是这个溥仪皇帝的这个弟弟溥杰先生来题写的居庸叠翠四个字的这个石碑，现在在景区里还可以看到。 所谓居庸叠翠，就是说这关城两边是高山耸立，然后这个树木又郁郁葱葱哈， 是 层层叠叠的，就是特别的漂亮哈。 对对对， 深深浅浅的绿，这个季节一定也很美吧。 居庸关这个地方呢，可以说一年四季呢都有不同的风景。 嗯， 咱们这个大家一般可以熟知的就是在春季的时候，居庸关呢在关城的东南方向有一片花海，嗯，就是咱们之前京华时报上面曾经刊登过大幅照片的那个开往春天的列车。这个居庸关的那个花海呢，主要其中是在春季的4月左右， 嗯， 然后它是由这个杏花、这个山桃和一部分樱花组成的一个大面积的花海，嗯，非常具有观赏性。 嗯， 夏季呢，居庸关这个不同的山岭植被会呈现出这个深浅各异的这个绿色， 那么从南口开始进入整个关沟峡谷，层层叠叠，这个犹如这个就是这个绿海狂涛啊，给人的感觉就是所谓的居庸叠翠。到秋季的时候呢，然后在山上呢可以看到这个枫叶。那么居庸关的这个枫叶呢，主要呢能呈现色彩的比较多的呢是有这个金色的这个银杏，然后呢红色呢主要是分成三种，一个呢是黄栌，也就是咱们平常到香山去看红叶的这一种，还有就是这个枫树和咱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爬山虎，在城墙上面灰色的城墙，红色鲜红的这个叶片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说现在已经快要能够看到这个美景了， 快能看到这个秋天的这个 红叶，还不够冷，再冷点就更好了，是吧？ 对对对， 非常好。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居庸关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网友阿飞问：居庸关这么险要，修筑的时候是不是比其他地方会更难一些呢？ 是的，因为这个居庸关呢，它所处的这个地方是两山夹峙，中间一道沟谷，那么它的长城呢，东西跨两山。山势呢又比较陡峭，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呢，它也是尽可能的选险地以筑关，来抵御外敌，所以在修筑的时候呢，自然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那么我们了解到呢，其实居庸关它不仅仅是雄伟了，而且这里的这建筑结构的形式也非常的多，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长城建筑的精华在这里都有一个浓缩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里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长城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呢？ 居庸关的这个建筑呢，它是一个整体的关城建筑群。首先说呢，它有比较多的这个建筑功能，其中呢包括它的这个环形的这个长城作为它的这个城关墙体。在南北关呢，有高大的这个城楼作为指挥调度的信号发出和这个观敌瞭望的这个这个使用功能。然后呢，除此以外，它呢有用于当时战争时期进行这个战争祈祷所使用的一些寺庙，有当时呢各衙门设置在这个地方的文职衙门和武职衙门作为它的一些办公地点。除此以外呢，还有像这个仓储，然后进行火药配置的配置局，修复这个兵器所使用的杂造局，以及储藏当时的火药和这个一些火器的这个神机库，特别是这个在关城当中最显著的，那自然是咱们的这个关城的这个墙体，非常的高大巍峨，绵延在东西两山上边。 还有像这个云台呀、烽火台呀这些哈， 对对对， 都有。这一会儿呢，会跟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 是的。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大家好好思考一下，看看您知不知道这道题的答案。 千古雄奇居庸关。长城始建于什么朝代呢？ A. 周朝， B. 汉朝， C. 明朝。 知道答案的朋友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来到了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邀请到了居庸关长城管理处副主任李慕禅做客我们的节目。您正在跟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居庸关的建筑形式啊等等。那么网友春风里很关注，他说居庸关您刚才说是军事重镇，历史上是不是有很多重要的战争和故事发生在这里呢？ 是的，这个居庸关所处的这个地方呢，它本身是一个控鄂南北的一个重要的位于这个太行山地的交通要道上面。 它这是从哪儿到哪儿？您刚才说八条路都跟这儿交汇是吧？ 对对对， 古时候。 因为本身呢，这个咱们现在来看这个关沟峡谷，它是沟通北方草原和整个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在古代的时候呢，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商道。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为了防御当时的这个草原文明的这些民族，然后进入华北平原。所以呢，在当时来讲，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辽的时候，它是大辽的南京。是 就是咱们现在所在北京的这个位置是大辽的南京。 嗯， 然后在金的时候呢，它是金中都西北的重要的军事屏障。 嗯， 在了这个元明两朝的时候呢，它又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元大都，和明朝后来迁都到北京以后是北京城的这个重要的军事屏障。 嗯， 它之所以重要呢，就是因为后边这几朝都在这个北京现在这个地方呢作为都城。 嗯， 它是保卫都城的最后一道军事屏障 关卡哈， 所以显得非常重要。 是，那这儿有哪些重要的战争和故事曾经发生过呢？ 因为它呢本身已经是这几个朝代在这个都城最后一道军事防线了，所以呢它的得失和一个朝代的更替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样一讲就真的很重要。 是，因为您看金灭辽元灭金都是先后在居庸关发生大战。 嗯， 那么居庸关被攻破，然后先辽后金然后灭亡的。 嗯， 那么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当时呢永乐皇帝志在四方， 嗯， 曾经五次出居庸关北征大漠。 嗯， 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永乐皇帝朱棣的心目当中呢，他要建立一个非常大的大明帝国。 嗯， 那么他要向北收复草原，向南坐拥鱼米之乡，然后西可通西域，东有汪洋大海，这是他心中的一个版图。所以他一生当中先后组织了五次北征，想要把北方草原收复回来。那么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呢，实际上北京城应该是他心目当中这个大明帝国版图的正中心。 哦， 那么居庸关呢在这个时期呢也先后见证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历史事件。 嗯， 包括咱们后来说的这个正统明朝正统十四年的这个土木之变。 嗯， 当时呢这个英宗朱祁镇也是出居庸关，然后呢想要这个北征草原，在返回的路上在土木堡这个地方， 嗯， 然后这个被蒙古瓦剌部生擒活捉，史称土木之变。 嗯，也是从这里哈进出的哈。 对对对，这里进出的 啊。一直到近代其实这个居庸关还这个叫南口战役啊等等。 南口战役 啊。 对，当时呢是这个日军呢在这个侵华的时候呢，第一他当时是在这个秋季，对这个就是夏秋之际对居庸关呢这个一线南口一线发起的进攻。他的主要战略目的呢主要有两点。第一呢是要在这个冬季变冷之前把自己的这个触手呢伸到山西，然后来抢夺当时重要的这个资源煤炭。那么煤炭呢在现在来讲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崇尚使用电能，然后拒绝污染，已经开始。 不，煤炭还是很重要的能源。 就是开始使用的在生活当中使用的少了。但是呢在当时来讲，你像火车当时使用的是蒸汽机车。 是。 然后所有的运输，然后包括这个驻屯军的供暖 都得 上，然后城市居民的生活都需要用这个东西。 嗯， 所以他当时就是急于攻下山西，所以才要打开南口。 嗯，所以在这个居庸关关口这里还发生很惨烈的战争哈。 当时呢双方一共投入兵力，直接兵力就双方加起来就有11万。 嗯， 基本上呢是5万对6万。 嗯， 那么最后呢这个激战了20多天，整个这个战线呢最后是与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但最终崩溃作为一个结局。 嗯， 非常的惨烈。 是，网友石榴说了，那长城以前古代是怎么防御敌人的呢？真的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往下扔石头吗？这个真是电影没少看哈。 是。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居庸关的这个关城其实是比较集中的一个防御的据点哈。 对， 他怎么防御呢？ 他的防御呢，首先呢是从咱们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每一座关城首先要有自己的独立防御能力，也就是首先要自保。那么在关城上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城修筑这个垛口墙。这个垛口墙呢在古代冷兵器时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这个防御建筑形式。那么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在攻坚战的时候，在火器大规模使用之前，主要呢使用的是弓箭，除此以外呢就是架设云梯，人力来攀爬城墙进行攻城。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垛口就显得很重要了。它可以在敌人进行这个箭矢和火器释放的时候呢作为守城一方的掩体，同时呢在这个 垛口墙的这个垛的地方有这个向下向外进行射击的这个射击孔和射箭孔，并且呢可以从这个垛口的这个缺口的地方呢向下进行这个抛掷，比方说咱们平常俗说的俗称的这个滚木雷石，然后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向下这个抛出。一方面呢可以这个阻止敌人呢这个在城墙下的大量集结，另外呢主要也可以利用这些这个抛掷下去的东西呢来破坏攻城时候所架设的这个云梯。 所以说它是抛石是一个重要的方一个重要的方法之一。 对对对，也是当这个敌人在远处的时候，那肯定会使用火炮， 对， 会使用射箭来进行阻止。 远近使用不同的武器。 敌人到了近处以后就只能进行这个抛掷滚木雷石，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杀伤敌人。 确实在这种险要的地方其实就是这种抛石头的方法其实是最有效的哈。 在当时来讲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当时呢火药虽然在军中使用，但是呢又不敢在抛掷的过程当中投入太多的火药。 为什么？ 因为你在扔下去的时候，火药在爆炸的同时既杀伤了敌人，实际上对你长城的墙体也是一种破坏。 哦，所以就光扔这个石头反而是对墙体破坏不大， 对 敌人有杀伤作用。 关城的这个防御能力呢，一个是取决于他自己的自保的能力，独立的一个防御能力。其次呢，就是在建设这些关城的时候，他所处的这个地方一定要选在一个投入兵力最少，又能达到最大的阻击敌人这个作用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才会一般选在什么两山加一沟啊这样的这个地区，敌人呢不便于展开大部队，不容易这个部队展开，然后呢在一条峡谷里边攻击一个非常坚固的军事堡垒，逐渐形成所谓的这个天灯油的这种状态， 易守难攻， 对， 是吧？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啊、哦！网友泡泡鱼说，那这个烽火台是每段长城上都有的吗？居庸关的烽火台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呢？它有几种形式呢？ 烽火台呢它源于古时候的烽燧，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长城呢，大部分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在北京周边的呢都是明代的时候遗留下来的。明代遗留下来的这个长城建筑体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容易把连接在长城上边这些这个敌楼误认为是烽火台。那么真正的这个烽火台呢，往往是处在一个平原开阔地带呢，它会离得比较远建一座。然后如果是在像居庸关所处的关沟峡谷里边呢，它经常是之字形，就是英文的这个 Z 这个形状，经常有拐弯的地方，那么就是在每一个拐角的地方会建一座烽火台。 哦， 这样的话 就平常大家容易把敌楼看成是烽火台哈。 平常大家会认为这个敌楼是烽火台，实际上呢这些这个在长城上边的这些这个敌楼，在明代的中期之前还是没有的。 哦，明代中期之前是没有的。 那个时候呢是由长城连接墩台，然后形成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长城沿线的这么一个系统。而且当时呢有一种说法是每一座墩台互相之间的距离呢是一箭之地。 哦、 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古代的弓箭 射 箭 能射到 能射到的地方，相当于折合到这个我们一个成年人的步伐呢大概是在200步左右，建一座墩台。这个墩台呢这个据传说有两种功能，一个功能呢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为了震慑自己的这个敌国，那么会在两国之间交界的地方用这个战争当中斩获俘虏的人头，搅拌上这个泥浆，然后夯实成城台，三千颗人头铸一墩，用这种方式就像战争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边境上，既作为这个边境的一个标识，同时呢也作为这个震慑敌国使其不敢越境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后来呢在长城上边的这些这个墩台呢一直到明代的中后期，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是咱们说在明代的时候这个主持和参与了这个福建沿海地区抗倭的这个抗倭名将戚继光。由于当时呢这个东南沿海的这个 边患呢已经基本上肃清。 嗯， 那么当时呢北部当时这个明朝的北部由于经常有这个就是敌族入侵，所以呢北部又告急了。 嗯， 戚继光呢当时就奉命这个奉旨担任冀昌辽宝四镇练兵使，其中呢主要是现在咱们说的天津蓟县这一带、山海关一带，然后包括现在咱们说这个北京西北部的这个昌平这一个区域，包括咱们说的保定，就河北地区。 嗯，嗯， 这四镇的练兵事务当时由他来负责这个主持。那么他到这个长城上一看呢，只有墩台， 嗯， 使士兵呢只能驻守在这个城墙的这个长城的下边。 嗯， 发现了敌人之后，这个文景驰援，看到有烟火信号升起来了， 再跑上去， 然后再整队准备好去器械，然后在这个跑到这个城墙上边去。他认为这样呢不方便于这个长城的这个值守， 太慢了， 所以他后来呢奏请朝廷， 嗯， 在这个北部边疆沿途的这个明朝的这个边境线上面的长城，把所有原来墩台上边又修了一个二楼， 哦， 又修起来一层。 嗯， 那么如果这样看的话呢，在他的这个二层上边， 嗯， 就可以看到这个更远处的敌情。 嗯， 那么在它下边的这个一层呢，就形成了一个四周围有门窗的这样一个 小房间一样的哈， 房屋一样的 啊， 这个我们后来称之为这个敌楼。 敌楼。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长城的各敌楼里边可以分驻很多的士兵， 嗯， 这些士兵平常呢就可以在这个里边那个进行值守和休息。 嗯， 然后把士兵呢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负责在城下的营房进行这个训练，然后进行这个操点，然后呢还可以分出三分之一的士兵来负责这个关隘所通行的这个商旅和这个行人的这个盘查，收纳一定协助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然后收纳这个关税 啊， 根据盘查的货物的情况收纳关税。 嗯， 然后呢还可以抽出一部分人来管理当时的军屯户。 嗯， 就是在这个驻守的这个边疆地区，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军垦啊，或者是这个军籍的这个百姓进行屯垦。 嗯， 然后他们也可以参与其中进行这个生产，然后还能够保证永远在城墙上面还有三分之一士兵在随时待命，可以进行战斗。 嗯，这就很科学了。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在人力上非常科学了。 那像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敌楼和这个烽火台，它就是后来是合在一块了，还是说什么？还是 他们一般情况下呢是这样，在烽火台上边也要有这个士兵进行驻守，但它并不见得和长城要连在一起。 哦，烽火台未见得跟长城连一起。 不一定非要和长城连接在一起，但是都会在长城沿线的附近， 嗯， 能够方便，能够让长城这个地方能看到。 明白了。那现在这个居庸关这里是既有敌楼也有烽火台吗？ 目前居庸关呢，从这个遗址呢来看，当时一共发现有两座烽火台的遗址。 嗯， 正好位于居庸关这个 Z 型拐角的这个拐角处有一座。 嗯， 在南部面向整个这个平坦区域又有一座。 那就是 Z 的这两个点的这个转折点的那里。 对，转折点的地方，然后都会有。 啊， 现在呢这个我们修复了一座。 嗯， 然后呢供这个游客呢可以进行观赏。 嗯， 另外一座呢我们保存了原状。 好，特别棒。今天呢这个李主任呢是说的这个进入状态特别快，所以我们王文季这位朋友发来微信说今天请来的嘉宾很有水平，听得过瘾。好，李主任稍歇片刻，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这个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给大家预告一下，那么从明天开始是中秋小长假三天呢，我们是事先录制好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三天说什么呢？第一天我们请高威先生来说说民俗，中秋的民俗。第二天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红楼的这个讲红楼梦的一位讲师来讲讲红楼梦里头的这个他们过中秋的一些习俗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第三天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这个文化学者来讲一讲中秋的一些这个自古以来的一些优美的诗词，也欢迎大家在中秋小长假早上如果起得早的话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

这时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较短，从几百千米到一千到两千千米不等。为了与后来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区别，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长城始建于周朝。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燕京八景中的哪一景指的是长城为主体的景致呢？ A 西山晴雪， B 蓟门烟树， C 居庸叠翠。 好的，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出来了哈 ，A 周朝。那么第三题呢？燕京八景中哪一景是指以长城为主体的景致？西山晴雪、蓟门烟树还是居庸叠翠呢？这个题目我心想大家应该都能知道了哈。来，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来继续请出居庸关长城管理处的副主任李慕禅，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年雄奇居庸关。那么刚才呢，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居庸关的这个险峻雄奇，还有它的这个烽火台啊，以及这个敌楼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建筑哈。那么其实说到居庸关独特的建筑结构，云台也很值得一提。 是的，是的。 而且这个云台呢，它不单单是建筑本身很精美，还有很多精美的石刻哈。 对， 嗯， 这个云台呢，首先这个流传着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 哦。 那么据说这个云台呢，它的始建年代是在公元1342年、当时呢正是元朝的末期。元朝在中原的最后一个皇帝呢，元顺帝。那么据说有一次他路经居庸关去多伦避暑的这个途中呢，住宿在居庸关当时的一个非常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叫宝相永明寺。那么这个按照以前的这个习惯上来讲呢，如果帝王下榻在这个寺院，那么寺院的这个喇嘛僧人呢要整夜为皇帝诵经。那么皇帝晚上呢就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呢到天上看见了神佛在一起召开法会的一个这个遍洒花雨的这么一个非常吉祥的场景。他醒了以后呢，就问自己身边的大臣，希望他们呢能够做一解答。其中呢国师和丞相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征兆，并且呢奏请皇帝应该按照他梦境当中所见，那么这个请这个宫廷画师绘画出图稿，在这个地方呢修筑一个建筑，来把这件这个祥瑞的事情呢能够给他 落实了， 能够给他记录下来，让以后的这个世人呢都能够知道。那么后来呢就建了一座这个过街塔。这个过街塔呢在元代的时候呢也比较多见，现在呢现存的在长江以北的只有咱们元代过街塔，只有居庸关目前剩下的这半座。为什么说是半座呢？过街塔的形式呢是底下是一个用石块砌筑的梯形，下大上小的一个带拱门的平台，上边呢再有三乘宝塔。这个三乘塔呢在当时建成的时候呢是非常雄伟壮观的。那么在元朝的这个末期，这个塔呢当时使用了4年的时间才堆砌修筑完毕，并且在上边有非常精美的雕刻。可是这个塔一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由于呢多种原因，上面三个宝塔呢没有了，但是底下的这个基座仍然非常的坚固。 这个基座其实如果大家能看到它的图片的话，它我觉得有点像现在这城门楼子的样子哈。 对对对，有点像 所以这个 实际上居庸关的这个云台是元代的一个佛教的建筑，现在还留在这儿哈。 确切的说它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建筑。 藏传佛教的一个建筑。那么它现在是在居庸关的什么位置？关城里面是吧？ 它是在关城的基本上相当于正中心。 嗯。 它呢由居庸关的南门到北门之间是当时的古街。 嗯。 在它正好是跨在这个古街当中。 嗯。 然后古街从云台的正中间这个15米进深的这个旋门，然后穿行过去， 嗯， 能够让所有路经居庸关的人，都能够看到里边所遗留下来的当时元朝皇帝梦境当中见到的这些佛教雕刻， 嗯， 并且呢，在当时雕刻的时候，刻意把所有的佛像雕刻都高过一个正常人身高的头， 为什么？ 也就是说呢，能够形成。众人从塔下过，有如以头顶礼佛足，就是你头顶的这个位置正好相当于这个墙壁上雕刻佛像的那个脚的那个位置。 嗯，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顶戴礼佛。 嗯，这是都是很有讲究的哈。那上面还有一些精美的石刻是吧？ 上面的石刻呢，主要分成了两个部分。 嗯， 在这个旋门的这个内壁上边。他当时呢为了这个方便进行大幅的浮雕，所以呢一改这个圆弧形的这个拱券、 嗯、 而使这个石面呢形成了一个半个六边形，这样的话呢就有大面积的这个平面来进行这绘画和雕刻。 嗯， 那么在雕刻的这个天花板的位置呢，能够看到五个曼陀罗花纹。 嗯， 两侧的这个八字形的两个斜面上边呢是十方三世佛，十方三世佛之间呢是明代的时候在三世佛之间的这个空隙的地方又补刻了小千佛像。 嗯， 在这个两侧垂直的这个墙壁上边呢四角是护法四天王像，这个天王像非常的精美、 嗯、 篇幅呢也非常的巨大。 嗯， 然后在东西两侧的这个墙壁上边还雕刻有文字。 嗯，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居庸关长城哈、啊，这么雄壮，这么美丽，还有居庸叠翠，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马上呢，就是明天就是中秋小长假了，再过一周的时间就是十一国庆的大长假了。 对对对 居庸关有什么活动？大家可以，其实不只是最近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秋天的赏红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是 事情。 因为这个居庸关长城作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下属的一个管理处呢，一直以来都是秉承着尊重这个文化传统，非常自然而然的呢也就重视很多的这个咱们的传统和现有的一些节日。所以呢在居庸关长城这个成立之后呢，就是当时来讲搞了很多的文化活动，比方说有这个中秋赏月，有端午的这个一些这个纳福迎祥啊，然后除岁啊这些活动。然后今年呢，由于我们现在预计呢，在端午节期间和十一长假期间，有可能这个游人量有可能会井喷。然后呢，为了这个能够让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呢，都能够正常的游览这个景区，所以呢，目前没有安排这个活动。 怕人太多了哈。 怕人太多，一方面呢，让这么多的客人有的 区域。是中秋吧？不是，怎么是端午呢？ 不是，就是以前我们也搞过端午节，请大家吃粽子呀，然后喝雄黄酒，还有用这种方式，都曾经有过这个。 就不做特意的活动了哈。 对，因为游客比较多了以后呢，一个呢是在景区里边有一些区域，如果你做活动，可能不能正常对游客开放。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如果在这儿搞一些活动，容易在小范围内形成游客密度的高度聚集，不利于安全考虑。 对，咱还不如这个分散了，慢慢来看。 大家慢慢的逛，慢慢的看，然后随时来都可以。然后大家呢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的这个官网， 嗯， 和咱们的这个一些信息平台， 嗯， 在上边呢，如果我们有一些有意思的活动，都会在上面提前这个告诉给各位游客。 哎，那您刚才说的赏红叶最好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赏红叶一般情况下是在十月的中旬， 嗯， 也就是差不多每年的10月14号到15号。当然这个还要根据天气和这个温度变化来定。 能延续到什么时候呢？红叶 居庸关的红叶呢，它盛时呢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呢、 嗯、 可惜就是时间比较短暂。 嗯， 因为呢本身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两山一沟，这个地方呢风会比较大，所以呢这个红叶在这个经霜这个变红之后，然后这个盛景期啊会比较短一点，然后如果这个大风起的比较早，然后这些这个叶片然后掉落会比较快。 明白了，看天儿哈。 对，得看天儿。 来，到居庸关长城参观的交通路线、时间、门票这些注意事项跟大家说一下。 到居庸关长城呢，如果您是自己驾车的话，直接从这个德胜门上咱们的这个京藏高速公路， 嗯、 然后就一路直行、 嗯， 一直到居庸关出口，一出来就是景区了。 哦，京藏高速有个居庸关出口。 有个居庸关出口，一出来就是景区停车场， 嗯、 非常的方便。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如果是乘车的这个朋友们呢， 嗯、 可以乘坐也是在这个德胜门乘坐这个919，然后坐919可以到这个南口镇南口东街这一站下车，然后转乘这个20路，然后可以它的终点站是居庸关的云台，正好一下车就能看见这个很漂亮的云台了， 很不错哈。咱们开放的时间， 开放时间我们分成淡季和旺季。像每年的4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这个期间呢是属于旺季时间。 嗯， 旺季时间呢我们早上现在开放时间最早是到7点。 嗯，早上7点。 早上7点。然后下午的这个关闭景区的时间呢，闭园的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 嗯， 那么随着一些重要节假日然后和这个淡旺季的调整，然后一早一晚的这个开放时间呢也会有所调整。 嗯，那门票呢？ 门票是40块钱，40块钱 是这个不分淡旺季吧？ 是一个成人票价 啊、哦、然后有一些优惠吧，比如说什么学生啊。 如果是学生，然后这个军人， 嗯， 然后包括这个有这个残疾证的朋友，然后我们都是有相应优惠的。 嗯， 然后。在如果您是一个团队，然后也可以事先、 嗯、 联系一下我们的十三陵特区的票务中心， 嗯， 然后可以跟他们拿一个团体票的优惠价。 今天呢，李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说到了这么美的居庸关长城，真的假日的时候，现在秋高气爽啊，去走一走，登一登长城，呼吸一下这个山中的新鲜空气，真的还是一件蛮惬意的事情。所以有时间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去居庸关长城看一看，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地标性建筑长城脚下，来体会历史的沧桑变迁，以及古人留下的精美建筑遗产，也可以感受到历史与现代的文化碰撞。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慕婵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给我们一个更深入了解居庸关长城的机会，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嗯，好，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第三题的答案呢，说哪个说是长城的这个景色？当然是居庸叠翠了，各位朋友，不是西山晴雪，也不是蓟门烟树，是居庸叠翠。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再预告一下，从明天起一直到下周一，中秋三天假期，我们会为您推出中秋的特别节目，跟您聊聊中秋的活动和民俗。这是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一讲中秋的活动和民俗。然后周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说说《红楼梦》里头的一些他们描写中秋的一些那个时候人们的一些习俗，以及不同的这个《红楼梦》里头不同的主人公，他们所代表的这个不同的家庭啊，还有他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区过中秋的一些习俗。那么在周一中秋节的正日子，我们诗会中秋，可以请一位这个我们的应该是文化学者来跟大家说一说自古以来的一些优美的中秋诗词。同时呢，我们跟大家征集到的朗诵的这个中秋的这个诗词的音频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也进行播出，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吧。